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曾伟廉、郑仲文、刘永新、傅佩华。 第二節，哎，我哋頭先發覺做漏咗好緊要嘅嘢添， 係咯， 個個月都要做嘅， 如夢初醒啊，真係 三條七。 就是交月費的時間啦。咁啊，我哋平時咧都好中意咧，喺開頭嘅時間提大家交月費嘅。咁不過今日可能新蒸頭咧，都大家掛住恭喜大家都唔記得咗要同大家交月費。唔緊要，我哋呢一節再提提大家，每個月多多益善，少少無虧，77.7。咁啊，交月費係啦。咁就曾 Sir 係咪今次又照射咗？唔知呢個節目咁咩？ 我真係十不相瞞，今月真係未射，因為真係我過年對家冇停過。 咁啊係，你個人事忙都有緊嘅。 我過年而家都冇停過，人人過年放假，講俾你咩咁辛苦嘅？真係撞鬼嘅。 係咁就 又未過年。 係， 因為我咧過年前咧就醖釀緊單大 project， 係啊，咁啊好啦。在呢個年29嘅時候，終於都搞掂咗啦！ 恭喜曬！ 但誰不知年29搞掂之後，就另外一個大 project 就緊接， 咁咪好咯！由年頭忙到年尾，年尾又繼續忙翻去年頭，咁咪揾得錢多 啊！我真係 又可以寫多個節目啦！ 即係咧，今年個歲次係有問題嘅。 點解啊？ 戊戌年啊嘛， 戊戌年又好似有啲道理。 戊戌年真係空年嚟嘅喎，呢個 戊戌係空年。 係啊，你諗下120年前發生咗咩事？ 戊戌政變，我哋讀文科仔 講，咪就係咯。六君子死得幾慘啊，大佬！ 戊戌六君子咁啊，又最出名啊，譚山，最出名啊，譚山，譚嗣同， 譚嗣同， 係啊。 建議大家今年都係做好嗰件事，即係唔好做啲你平時唔會太做嘅事啊。 唔係，其實今年個流年都係， 係啊， 你任何邊個。邊個術數專家都係咁 叫你， 今年都係叫你保守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係啦。 咁啊，少一事不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係慎防。 因為歷即係近代史啊，近代史啲82年到60年前，即係個甲子啊嘛。 戊戌年 係啊，呢個戊戌年都係有啲風險嘅。 咁啊，戊戌年 係咩？60年前，即係1944。 嗱，1898年就係戊戌政變啦，咁啊清朝啊搞到血流成河係咪先？咁啊呢個又係唔使多講啦。咁啊另外， 滿洲塔子都係麻煩 嘅。滿洲塔子麻煩緊嘅咧，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咁啊呢個共產黨近年嚟即係講極話要破除封建嘅政治制度，佢自己又喺度例行封建，喺度搞埋咩祭天係咪先？骨子里其實都係一個滿洲塔子嘅，係啦，咁就去到。上一個戊戌年咧就係1958年啦，新曆，咁啊唔使多講啦。1958年即係講個嫌你侵啊，又係呢個大躍進三面紅旗嘅時代啊，喺度鼓足鋼勁，真上游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嗰個咁嘅總路線啊，然之後人民公社，咁啊喺度又要練鋼，大練鋼鐵啊， 就練埋曬啲廢鐵， 唔係啦，即係我好記得嘅，即係連啊嗰陣時。余華有本寫本小說叫《活著》，咁啊後屘咧就唔記得好似係張藝謀定唔知邊個拍咗做電影版，咁就講話係啲人將屋企啲三杯冷餐全部揼爛曬，然之後真係煉咗嚿廢鐵出嚟，然之後嗰啲鋼部仲要冷氣要話，咁我哋咧呢啲鋼煉出嚟嘅鋼咧就會做炮彈，咁咧就整成兩粒炮彈，一炮咧就打落阿蔣介石個屎坑度，一個打落蔣介石個飯廳度，等佢冇飯食冇屎屙，咁佢到其時咧我哋就可以解放台灣啦，咁樣講 真係癡人説夢， 係啊，即係。 我嗰時係好似我睇到一樣好感觸嘅，嗰陣嗰時仲讀緊書，應該係唔知係 是中四零中五的時候呢， 你舊制都是咁上 下時 候， 時候是的，那時是覺得最感觸的是啲農民連把收割的镰刀都攞埋去練，終於就練完之後就練不到咩出嚟咧，最慘就是收不到割， 收不到割咪我咩死了咯，係嘛？即係嗰陣時一嚟就喺度搞埋啲咁嘅不務即係 不務正業， 係啦。咁啊，又浮夸， 又造神， 又造神， 系啦。 咁啊，几样加埋嚟，即系佢啊，成日喺度坚持啊。大陆而家啲人都净系讲紧话三年自然灾害啊。 系啊， 但系好明显， 好明显系人为嚟嘅，系人祸嚟嘅。 就算俾你真系有天灾，若果你唔系前面就系五百年嗰段时间有呢堆咁嘅人搞出嚟人为嘅因素，呢啲咁嘅祸害，又点会搞到自然灾害嘅时候拿手唔成势先？ 嗯。 即係我，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哋做人好厚道嘅，俾埋幫你兜埋啦。咁但係你唔係有人為嘅因素喺度，有人為搞埋啲咁即係完全係戇鳩嘅嘢喺度，就係、是、為咗滿足你嘅呢、這個嚇、啊、某人嘅造神，滿足你自己嘅個人嘅虛呢個慾望同虛呢個咁啊，完全係不切實際嘅諗法。 數啊嘛， 係啦，就搞到事後係嘛，完全即係。唉，即系我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一切都系计算之中， 有嘅，咁又系某 部分嘅呢、這个系计算之中， 无匪嘅呢个计算之中， 喺高压统治底下，你越多人系越麻捻烦噶嘛。 哦， 咁我点杀咁多人啫？咁咪我 Q 死晒佢咯。 哦，即系三反五反嗰阵时镇压啲反革命啊，都嗰啲 佢就系嗰时镇压晒啲所谓反革命，就系嗰啲反革命系会喺灾害嘅时候出到力救到人噶嘛。嗰、啲人嗰个时候死鸠晒啦。 殺咗兩三百萬， 係啊！嗰知識分子死鳩曬咯， 知識分子我咩死咗啦？ 係啦， 佢又續到田嘅， 唔係之後啲漁民咪冇人救咯， 咁啊係。 其實一切計算之中嚟嘅啫嘛， 套路嚟。 你要諗下，你要諗下佢係一個魔鬼，你諗下佢係一個魔鬼。呢、這個呢啲咁嘅人，一個正常嘅人諗唔出呢啲咁嘅手段去整人㗎，係 真係。 真系谂唔出啲咁嘅手段去整人，哇！但边个谂得到啊？大佬长春围城嘅时候系点噶？ 嗯， 系点噶？喂，大佬揾啲咁嘅俘虏翻嚟打冲锋， 唔系即系阿龙应台嗰本《大江大海》，其实有张佢有张相系我都嗰阵时睇中学啱啱嗰年系60年嗰年出嗰本书，咁咧有张相就系话嗰啲所谓地主啊、富人嗰啲屋企嗰啲老人家，即系嗰啲阿婆。嗰啲夫人啊，嗰啲全部俾佢剝曬光珠， 咪係咯。 然之後就俾佢哋趕喺嗰啲兵嘅前面，就揾呢班咁剝曬光珠嘅女人嚟到打衝鋒， 咪係咯。 老老嫩嫩，全部剝曬光珠嘅，即係你試問一下，當其時國軍見到呢啲，全部都係自己啲，分分鐘可能仲係自己條村啲人嚟嘅啲。 咪係咯，點打得落？ 點打得落咧？好，然之後跟住佢哋衝咗上嚟咧，後面嗰堆共軍就衝殺上嚟嘅咯喎。 係啦。 你前面原本停晒手，咁当你啲共啲嗰啲咁嘅匪军成班咁啊，佢最出名啊嘛，人海战术， 即系佢哋今时今日都引以为傲噶呢样嘢， 仲要系好， 但系佢啲细节唔讲咯，唔紧要嘅，佢每一次喺我面前引以为傲嘅时候咧，我都会提醒翻佢嗰啲细节嘅，系啦，我都会提醒翻佢嘅，系啦，呢啲嘢唔系我讲嘅，呢啲嘢你啲书都有记载嘅，系啊，你觉得自己丰功伟绩嚟噶嘛，我就唔会俾你忘记嘅， 咁啊。 我就话他朝君睇也相同，捉你呢句啦 吓。咁啊，都系嘅，即系好似嗰阵时十倍奉还，都分分钟唔特止添啊！可能再金啲都仲有。不过咧， 所以都系嗰句，你话我人武断都系咁讲噶啦，冇一个系无辜嘅，冇一个系无辜嘅，系啦，唔好话咩呢啲系上一代嘅恩仇，唔关今一代事，冇上一代就冇我哋呢一代， 咪咯， 系啦，呢样嘢永远冇完嘅。系冇有一个是无辜的， 即系嗰句啫嘛。我哋上一代唯一逃避共产党而来，不要让我哋下一代又重复共产党嘅魔掌。 系啦， 如果唔系，点解成日要提打呢句说话啫？就系你上一代经历过呢啲嘢，先至会影响到我哋。 而家嘅香港，所谓嗰班话得是嗰班，就系以无耻为时尚啊嘛。 咁佢哋梗系啦，为咗自己嘅利益啊嘛，梗系自己嘅着数啦，人哋。人哋死人哋仆街关我卵事咩？咁样嘅啫嘛。 人不要恋天下无敌。 香港呢啲系最典型嘅嗰啲咁嘅香港所谓精英阶层嘅心态，就系你死你事啦，最紧要我冇事。 啊，即係學完全係學埋大陸嗰套，又係噶，整啲咩黑心食品啊、黑心奶粉啊，就係人哋食又唔關我事啊，或者佢死或者仆街啊，最緊要我啲仔冇食到啫嘛，最緊要我食唔到啫嘛， 唔係點會食得空啊？嗰啲菜系自己种嘅，嗰啲鸡咧就自己养嘅，系啊，嗰啲鸡食嗰啲嘢咧都系我自己种俾佢食嘅， 咁咧 咁安全啊， 一定安全啊，咁啊人哋食嗰啲， 咁佢又唔谂下你种菜嗰啲水边度嚟 咧，系 咯，即系人哋，即系尤其是大陆嗰啲咁样基础建设做得唔好嘅时候，啲水好多时往往你嗰啲屙完嗰啲屎水又 系，唔系啊，唔系基础建设做得唔好屙啲屎水，而系你成个工业排放你乱咁掉翻啲嘢落个河度啊！ 唔系，你我都系嗰句，你就算做任何嘢都系冇个万全之策嘅，你冇得独善其身嘅，呢个世界系一个共业嚟噶嘛， 即系呢个点讲啊？尤其是而家讲紧系嗰个，就算唔好话屎唔屎水问题咧，你嗰个排放。你一定是你焗住是倒落去的，你 排放标准就只眼看只，净系唔捻你嘅，你掟乜落去都啊知嘅，基本上你 我嗰时出嗰时喺广州做嘢啊，广州边平嗰啲地方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嗰度咧啲菜咧出名靓嘅， 系啊 系啊，但系嗰度咧啲人咧永远都唔食自己本地啲菜嘅， 知咩料啦？ 知唔知点解咧？佢每个田里边咧。其实呢那些菜为什么种得那么肥那么漂亮呢，是因为呢你利用完那些不心电呢、 啊、 就拿去放在田里。 是 啊。是啊。那些电呢那些 电池呢那些电池水流出来呢，跟着呢就搞到那些菜快高长大。 是啊。 但是呢永远都重金属超标。 即是、啊、即是元素那单的嘛，你估是条喉问题咩、啊、根本就是源头的问题的嘛。 不是你估那些菜给我吃的咩，我不吃的。不是我种来卖的啫。卖给哪班仆街吃呢，就自己想啦。 唉，咁啊， 自求多福啦，啲嘢 自求多福啦， 我哋好难避噶啦，啲嘢你水走唔到，你菜你都好难完全脱离嗰啲菜嘅，系、 嗯、 啊，即系睇你几日揽炒而死嘅啫，都系嗰句。 我都系嗰句，其实冇得避， 冇得避， 冇避，自己小心啲咯， 自己小心啲。 今年就流年啫，都系大家自求多福啊！ 唔系，其实都好嘅，我觉得都好嘅，即系啱嘅。你其实我由临过年开始，我突然间醒起呢个谋失空年， 嗯， 系啊，我就之后咧，你每爆一单新闻出嚟咧，我已经觉得。 預咗， 喂， 安邦海防 花蓮地震， 嗯， 係啦，一地震，震完之後唔知道邊度震， 宜蘭咯，東部啦，成個東部基本上花蓮宜蘭， 宜蘭震，係啊，宜蘭震，仲有太平洋震， 係 啦，即係乜鬼嘢，乜鬼嘢， 火環啊， 係啊， 板塊，基本上板塊嚟 嘅，即係去到嗰邊，去到嗰邊嗰啲島國又喺度震，震完之後跟住又爆呢單嘢清帝，咁我得都好都好正常啊，係啊，即係喺呢個空年裏邊，係啊，你話我穿作富貴又好，你話我 天降異象， 你話天降異象咁，其實都係好正常， 都唔係天降異象，好多嘢都睇到啊，你嗰件事前爆咗唔爆，你總會有 人，我哋而家喺度估緊， 嗯。 嚟緊應該係會富士山爆發喎， 係噶， 係啊， 誒呢個咧你唔需要擔心，本仔人哋本仔早知，係 啊， 佢哋一早有預備， 富士山爆發， 佢哋早有預備咧，唔需要擔心，係 啊，即係我日思夜想嘅事終於都發生， 即係你唔 係， 唔係你日思夜想啦，全日本人都日思夜想啦，因為講過好耐噶啦嘛，富士山爆， 係啊， 講咗，因為佢嗰件事啊，關東大地震震完啦。因為關西就好像沒事的，關西對落上次熊本，其實他們計算數的差不多時間呢，關東應該會震多鍋的，你現在他們看到數據就是花蓮那次震的幅度其實都可能只是餘震來的，因為他很早年終於發覺，就是當你地震之前呢，岩石受到壓迫呢是會發出一個電磁波的，他就現在開始用新的方法去預測地震，看看哪裡有些地磁高一點，其實個數據都是上的，就算宜蘭震完都好，都是上的，即是說那個壓力啊，這麼多年儲的壓力呢都會谷出來的， 即是始終都有爆的， 即是你看個火環而已， 嗯， 火環幅圖就是這樣，不過你其實就是 Google 的，不過假設啦，你首先想太平洋本身是一塊 puzzle 不斷地向東移，即是向日本， 即是那個板塊 向日本移的，因為你整個落基山脈是不斷地在倒的嘛，那邊壓力低了嘛，即是你太 兩個， 但中央山咪越嚟越高喎、 啊。係啊， 即係若果咁搞法，遲早會唔會玉山主峰佢會超過咗4000米？ 唔會，冇嚟，應該話會。边一代人睇到啫？会系边一代人睇到嘅？ 因为我同你呢代应该睇唔到 嘅。我同你嘅子子孙孙都未必睇到嘅，但系会嘅。基本上因为个板块向呢边褪噶嘛，即系太平洋板块不断向日本、台湾、菲律宾板块移动紧啊。菲律宾板块最终会慢慢会消失咗，因为会推咗埋去噶嘛。咁个情况就系、是、当好啦，而家宜兰六级，你咪宜兰五级，陀花莲六级。咁如果都係餘震嘅話，咁一鋪大嘅喎。咁係邊一忽包呢？咁啊，阿水知啊，係冇人知嘅。你答唔到我，答你唔到，連地震嗰班都唔會知嘅，即係淨係講執定包袱嘅啫。係啦，係啦，就係咁嘅。所以 跟住我就留意單新聞，就嚟到一好得意嘅嘢喎。跟住個日本地震專家出嚟同我講話。即是日本地震專家在度講話，原來呢個杯麵咪係呢個救難食品嚟嘅，係啦，原來杯麵唔使用滾水沖嘅喎，係啊，杯麵係唔使用滾水沖嘅，你哋一路都沖啊，你沖幾十年杯麵都係沖過咗， 凍水其實係沖得嘅。 正常你用滾水沖是要三分鐘的， 是 啊， 是啊，你用凍水沖呢就只要超過多三分鐘的一倍時間，它是一樣是吃得到的， 是 六分鐘或以上 的、啊、因為它熱水六只不過你有熱湯喝而已、啊、但它的兜嘢裡面全部乾淨的東西是吃得的，即時吃得，就算你沒有水都吃得，是難吃一點，即是你沒有水是吃得杯麵的， 但是你某日嘟那些合什麼度那些佢啲粉就倒埋落去噶嘛？ 唔係啊，你喺一個災難嘅情況，冇水啊，得口水啊，哦、你覺得個杯麵你唔通唔食啊？ 咁啊 係，係咪先？唔通用咁你一定係食噶嘛？即係嗰件事就嗰樣嘢係食得嘅，冇問題嘅，好唔好食嘅啫。但係去到求生嘅時候，你就自己諗啦，你硬骨都要係噶啦。 不過就今年真係萬事小心啦， 萬事小心啦，呢、這個真係係啦。 就由過年到。即係 過年前都 冇過年， 唔係咁講，喺我哋個圈裏邊係啦，年初一就已經有單即係叫幾唔好嘅嘢，係啊，有單幾唔好嘅嘢，咁就係咯，即係我睇到個消息嘅時候，我打咗個突， 係 啊，即係太突然，係知佢身體唔舒服，但係。 早排先同佢整電腦， 係冇諗過咁突然，即係我就反而仲咩添？你哋兩位仲要。幫佢哋仲要上到屋企整埋電腦，突然間 阿華就好啲咯，佢上多一日，因為部電腦未整完，佢第二日要 接。第二日要跟走。 我嗰日走嗰陣時，我擰轉面望佢一眼嗰陣時，估唔到已經係最後一眼。 係啊， 咁又其實我哋係講緊我哋敬愛嘅江智霖先進，咁啊喺我今年九年大年初一夜晚嘅10:30左右咧，就因為癌病咧就離開咗我哋。咁啊，就都系一个难过嘅消息，咁啊都迫于无奈要面对。咁啊，因为之前一直都觉得以阿智霖哥咁坚强嘅为人，应该绝对冇问题嘅，要好翻。但系估唔到系一个咁晴天霹雳，咁样就响一个年初一，应该系充满欢乐嘅日子离开咗我哋。咁就最只能够即系都表达一个系悲哀而又 呢個沉重嘅心情， 非常沉重。 係啦， 咁我哋做咗條片，咁啊，都係 我哋三個做咗條片，咁啊諗住同阿智霖哥做個致敬。 嗯， 係啦，咁啊麻煩手足。 條片。